生命。俄罗斯国防部较早时话，俄军同埋被困钢铁厂嘅乌军代表达成协议，将会开辟人道主义走廊，俾受伤嘅乌克兰士兵撤离。继芬兰之后，瑞典亦都正式宣布申请加入北约，但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态度仍然强硬，表明反对两国加入。对于瑞典外相林德同芬兰外长哈维斯托计划前往土耳其游说，埃尔多安话佢哋无需花费心思前嚟，因为安卡拉唔会同意嗰啲向土耳其实施制裁嘅国家加入北约。埃尔多安再次指责两国未有对反对恐怖主义采取明确立场，又将瑞典称为恐怖组织的孵化场，声称议会内有恐怖分子。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6488点，跌5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2.88，瑞士法郎1.002，加元1.285，人民币6.79，英镑对美元1.233，欧元对美元1.045，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63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6.99美元，卖出1827.53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渐转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接近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在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在飞鹅山道。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对行道一段挤塞，龙尾就在亚街路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模糊街。在新界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慢车，龙尾在白石角对出。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的交通消息，在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景隆街的第三线有交通意外，一带开始车多。就是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景隆街的第三线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咁受琴日的冧山泥影响啦，半山的中峡道近住华苑对出一段仍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最后食安仔提提你，想补充电解质要留意运动饮品所含的糖分，过量饮用更加会增加肥胖的风险。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将军澳新都城一期一座、葵涌葵盛东村盛乐楼、青衣盈翠半岛七座、青衣长青村青梅楼、屯门湖景村湖月楼、荃湾梨木树村葵树楼、将军澳中心八座、天水围惠景轩三座、大埔宝雅苑日和阁、屯门兆禧苑乐禧阁。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家庭医学专科医生霍正， 其实发烧咧，其实佢唔系等于新冠肺炎，体温升高咧，其实个身体就系想佢去打嗰啲病毒啊，其实系一个保护嘅功能嚟噶，千祈唔好咧焗佢啊，你再焗佢，只会将个烧再推高嘅啫，你可以用散热去淋啦、温水啦、抹身啦、饮多啲水啦，都可以用一啲去热贴啦，贴喺个背脊啊，即系呢啲方法咁，你日常生活可以留意得到啦。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一起听 第36季健康节目 《餐桌上的实验室》。 Nimi 餸应该配白腐乳定蓝乳呢？ 今晚一于请教腐乳店第四代传人阿 J， 点样食有东方之士之称的腐乳啦？ 深夜一点半 ，FM 92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5月17日，新增234宗确诊，卫生防护中心指社区有大量传播链。 法官行为指引更新，包括提醒处理社交媒体应格外审慎。 消委会测试30款香肠样本，近90%高钠，50%属高脂。 瑞典政府决定申请加入北约。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0啊，星期二嘅朝头早，5月17日啊，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咧，你听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先讲下靶场嘅消息啊。今日由上午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同埋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消委会咧，寻日就有一个公布，就关于佢哋测试咗一啲香肠嘅样本啊，就测试咗30款啦。咁啊，发现咧有3款就含有一啲内地同埋欧美禁用兽药嘅代谢物。咁啊，其中有样本咧就系佢哋嘅呢个兽药代谢物嘅含量咧系超出咗欧盟标准嘅13倍嘅。咁另外测试亦都系发现到啦，有超过30%嘅样本啦，揾到嘅一啲营养素含量咧同个标签咧嘅差距咧系超出咗呢个规定嘅容忍嘅限度嘅。咁啊，你有冇平时都有食开呢啲肉肠啊、香肠等等咧？讲下你嘅睇法，你有冇留意到营养标签或者佢嗰啲嘅钠含量啊、脂肪含量啊等等？今次话验到有一啲嘅兽药系超出咗欧盟嘅标准嘅，点睇？1872311，电话旁边有消委会总干事黄凤霞，早晨。 早晨，萧立文。 早晨，黄凤霞，咁啊，简单讲下，测咗呢30款嘅香肠样本，有啲咩结果？其中话兽药嗰个代谢物，好似都比较多人关注嘅，呢一点系有啲咩发现啊？ 好啊，咁就我谂香肠系大家食啦，即系譬如话你宵夜食啊，或者系平时日常早餐啊、晏昼啊，好多时都系会接触到香肠嘅，因为佢真系好方便。咁但系咧，大家佢都知道佢系高脂高钠噶啦，但系究竟有几？个程度系点样咧？咁所以我哋今次咧就做咗30款香肠嘅测试啦。咁啊睇翻佢个营养值啦，佢嗰个安全程度嘅。咁不如讲下个营养值先啦。个营养方面咧，如果高脂高钠嘅话咧，就可以讲话喺30款里面咧，有26款咧都系属于高钠嘅。咁另外如果讲脂肪咧，就系、是、有15款啊系属于高脂。咁但系咧，我哋揾唔到样本咧系叫低钠或者系低脂嘅。咁而喺30款里面咧，占咗一半咧系属于高脂同埋高钠。咁所以咧，大家都要知道究竟佢嗰、那个即系、就是、程度系点样样啦。咁啊，譬如话我哋讲开高钠先啦，佢个平均值系去到几多咧？就去到780毫克，即系每一百嗰个每一百克里面。咁而嗰个幅度咧，就系、是、可以相差成两倍嘅，由565去到1280。咁如果系用最高嗰个样本去计算咧，你食一条嘅话，就已经代表咗世卫成人每一日摄入钠嘅上限嘅22%噶啦。咁而如果用一个5岁嘅细路仔去计咧，因为好多细路仔都好中意食香肠噶嘛，咁就成占咗佢每日嗰个钠嗰个上限咧，就系33%。 如果讲脂肪嘅话咧，最高嗰个样本咧个摄入嗰个量咧就去到7.7克啦，就每100毫克。即系每100克，咁但系占咗成人咧，就系、是、如果你系食一条啦吓，最高嗰个样本咧就已经占咗佢成12%左右，咁而嗰个同一样5岁细路女咧就占咗佢18%，咁大家听落好似都廿几去到10几咁样样，系咪好严重咧？大家唔好忘记，你每日一日三餐，其实有好多唔同嘅食物咧，你都系会已经占咗钠嘅，譬如话你食嘅面包啦，你平时一啲嘅酱料啦，又或者系一啲面啊、蛋啊等等咧，其实佢都存在咗佢嗰个嘅钠或者佢脂肪嗰个含量。咁所以若果大家将香肠嘅配搭去想象下，譬如话食一个香肠热狗，加啲芥辣，加啲茄汁，咁已经咧就占咗一个成人差唔多系每一日摄入上限咧就40%，咁而占细路女咧就61%。咁而若果香肠蛋即食面咧，即系好多时大家都要食佢嚟做早餐啦，咁已经占咗成人每日嗰个摄入含量咧就系80%噶啦。咁所以咧，大家食香肠嗰阵时咧，真系唔可以话当佢系普通肉咁样餐餐食，系应该系久唔久食下，即系。叫做好味食少少，咁就算啦，就绝对唔可以依赖佢作为一个主食啦。咁另外咧就提到你头先有提到啦，个安全测试嘅问题啦。咁安全测试嗰方面咧，喺今次咧我哋咧就系验出咗有三款，佢哋系有内地同埋欧美禁用嘅兽药，就叫做呼兰西林。咁呼兰西林其实系乜嘢嘢嚟嘅咧？咁其实佢咧就系、是、可以简单地说，就系、是、一个抗菌素嘅一种，咁专门咧就是、用嚟治疗呢一个动物感染嘅疾病嘅。咁而咧今次咧我哋验到佢咧，除咗系而呼兰西林咧，其实佢有一样嘢咧就叫做代谢物。咁而个代谢物咧嗰、那个名咧就叫氨基尿，就英文咧就叫 SEM 啦吓。咁点解会验到呢一个呼兰西林嘅代谢物 SEM 咧？就是、因为当佢入咗呢一个动物嘅身体嗰阵时咧，就会同身体里面嗰个蛋白质就结合啦，就成为咗一啲叫反应嘅代谢物。咁而呢啲嘅反应代谢物咧，就会系喺动物嘅组织里面咧残留咗数周嘅。咁所以当嗰啲肉新鲜肉嗰阵时系用嚟做香肠咧，咁就有机会咧就有呢一啲嘅我哋叫做氨基尿咧就发现咗啦。咁同埋咧氨基尿咧唔净止话。是不是兽药的关系的，因为在一些的制造的过程里面，譬如它天然存在在一些譬如说小龙虾的壳、面粉的添加剂、发泡胶的塑料的那些垫片，很多时候我们买东西超级市场不是有发胶垫住肉这样的、或者一些发泡剂、等等呢，都可能呢就会出现了这个呼兰西林的代谢物，即、就是这个氨基尿。所以呢在个加工那个的处理的措施，譬如冷藏啊、抗微生物啊，同埋冷冻嘅过程里面，个质素可能出现咗啲问题嘅话，又或者系个过程里面个监察冇咁严谨咧，就可能都系会同呢一个氨基尿咧系形成咧系有潜在嗰个关系。咁所以喺呢三款里面咧，我哋验到咧就是、三款咧，佢哋嗰个嘅量值咧都系已经超出咗欧盟嗰个行动嘅参考点，就即系话每公斤一微克啦。咁而其中一款咧，更加超出咗成13倍，咁所以咧，大家都要留意，因为呼兰西林自己本身咧，即系呢一种嘅兽药咧，喺一个动物嘅实验里面咧，就系、是、已经睇到咧系损害呢一个实验动物嗰个生殖器官噶啦。咁若果佢嗰个代谢物，头先我讲嘅氨基尿咧，就可能令到实验动物嘅关节咧系会个软骨咧系会退化。同埋四肢嘅變形，咁所以咧，大家食嗰陣時咧，就真係要留意我哋今次測試嗰個嘅結果啦。咁另外仲有兩款啊，就係、是、驗出多環芳香徑，我哋平時英文就叫 PAH。咁其實咧，佢咧就係、是、一啲具致癌嘅具致癌性啦，同埋有呢一個基因嘅毒性嘅。咁呢一個點解會有多環芳香徑咧？好多時就可能係因為咧，佢哋有一個煙燻嗰個嘅。加工過程啊，譬如話，如果佢超過咗高温係200度以上，用乾熱嘅方法，譬如用燒烤啊、乾燥或者煙燻咁啦，咁佢焗咧就可能咧就會喺呢一個多環芳香徑咧嗰個表面去形成咗啦。儘管多環芳香徑咧有機會係透過身體嘅代謝去排出身體裡面外面，咁但係咧佢亦都會有機會同我哋嘅 DNA 結合，就可能成為呢一個致癌嘅代謝物啦。咁、所以咧喺不論喺安全同埋營養嗰方面咧。都是話緊俾大家聽，儘管唔係款款都驗到 呢一個氨基尿，又或者係多人芳香勁，大家都係唔可以掉以輕心啦。同埋個營養嗰方面咧，就要特別留意啦，因為大家知道佢高钠高脂，但系个程度系点咧？原来真系不容忽视嘅。如果去相比较啲火腿片啊、火鸡片啊等等咧，咁其实咧香肠嗰个脂肪嗰个嘅每100克嗰个嘅份量咧系比较高啲嘅，比起火鸡片同埋火腿片，佢系平均嚟讲系20 gram 啦。咁但系火鸡同埋火腿片咧，我哋睇到系4.4同埋3.2。咁但系钠嘅含量咧，就不论香肠、火鸡同埋火腿咧，都不相伯仲啦。咁根據我哋過往測試咧，火腿片咧差唔多去到成940左右，咁所以咧食呢一類嘅加工肉咧，大家都知道佢已經係屬於係第一類嘅致癌物質。咁但係咧就真係少食為妙，又或者係少食多滋味咯。 嗯，頭先你提到譬如呢一個瘦弱嘅代謝物啦，氨基尿咧，你就話其實可以係天然嘅環境都可以係存在嘅。但係今次有冇了解到譬如呢幾隻香腸有冇問翻個即係了解翻點解會出現呢一啲代謝物咧？係咪真係從一個天然嘅即係途徑而得到喺呢一個食物出現係發現到嘅咧？同埋因為其中咧有一個就話超過歐盟標準成13倍啊嘛。如果真係有一個天然環境出現呢一隻代謝物，是否可以去到那么高程度呢？有没有问过其实 如果去到那么深层的考究呢，我们就未去到那么深去看了。因为其实我们是验那个食物，即是这条香肠里面究竟有没有这种瘦弱呼兰西林的代谢物。因为呼兰西林自己本身呢就是是很快呢，就是他自己会即逗留 在动物的身体里面呢是比較短的時間，反而它的反應代謝物，即是剛才我講的氨基尿呢，它可以殘留數週的。所以我們是透過檢測就是看看它有沒有啦。 Okay. 但是我們不排除可能它有用到瘦肉原本它的原材料，又或者是它的生產的過程裡面呢就是出現了剛才我講的可能天然出現，但是因為這些是豬肉啦，或者是一些雜肉啦，所以呢可能就在它的製造的過程裡面呢就是有其他的物料，譬如說麵粉添加劑啊、發泡膠料啊、發泡劑啊，呢一啲嘅情況咧，就是會令到佢有呢、這、一個氨基尿嗰個嘅出現咯。 係，但係而家香港有冇任何規管啲氨基尿嘅法例或者規定啊？ 嗱，其實咧，如果用呢一、這個國際嗰個嘅組織嚟講咧，其實都仲未能係幫食物動物佢裏面嘅組織殘留定立一個可接受嘅水平嘅。咁而香港嘅法例嚟講咧，就係講緊食物內有害物質嘅規例啦。佢哋對呢一個呼藍硝基呼藍呢一個系列裏面咧有兩種，因為佢好多唔同嘅抗生抗菌素啦。咁有兩種咧，我哋就已經係講到明唔可以喺肉類同埋內臟裏面咧驗出呢啲瘦肉噶啦。但係而家嚟講咧，就對於呢一個呼藍西林自己本身就未有一個行動嘅標準嘅。咁所以咧，我哋都會真係要建議咧，因為我哋真係今次係揾到，同埋喺過往我哋唔同嘅測試，譬如話啲午餐肉啊、腸仔啊、或者係啲蜂蜜啊等等咧，都有揾到唔同嘅一啲叫抗生素，或者係呢一啲有害嘅殘餘物質，譬如話啲瘦肉精啊等等。咁所以我哋覺得真係有需要咧，就是、檢視翻現行嘅法例，同埋特別咧就係、是、對於呢啲硝基呼藍呢一類嘅物質同埋佢嘅代謝物咧，都係要好似歐盟咁樣咧，去定立佢哋嘅相關行動水平，進一步可以加強消費者喺呢啲食物嗰方面嗰個嘅保障咯。 嗯，今次你哋話啲香腸嘅營養標籤咧，都係同測試嘅結果係有一啲誤差喺度啊嘛。即係作為市民嚟講，可能睇佢成分，通常都係睇營養標籤嘅啫。即係連個標籤都有誤差嘅時候，咁可以點做咧？市民 啊？絕對係強差人意啊！因為過往我哋測試好多唔同嘅食物嗰陣時咧，都係發現咧佢哋嗰個營養標籤嗰方面咧嗰、那個誤差比較大啊。咁而今次咧，亦都係一模一樣，就係、是、有成10款咧，佢哋嗰個嘅營養標籤嗰方面咧，都係出現咗個誤差。咁而最嚴重嗰款咧，就係講緊佢個糖含量咧，就係、是、成比起佢個標示值啦嚇，係、超出咗2.5倍。咁、其實而家個法例咧，已經有一個容許嗰個我哋叫做誤差啦嚇，係、有成20%噶啦。咁但係仍然都係出現咗咁多不同的食物的腸啦，今次香腸啦，都是有這個誤差的話，那我們覺得即廠商是絕對有需要改善啦。其實他們不是做不到的，因為只要他們是密些去檢測，還有他們那個營養標籤的方面呢，就不要說印了批之後就從不更改 不斷咁樣去製造嗰個過程裡面咧，黏咗上去之後，又唔去校對翻佢哋嗰批貨嗰個嘅營養值嘅話咧，咁其實出錯嘅機會就會少好多啦。咁而對消費者嚟講，最終就梗係嗰個資訊嘅準確性同埋透明度啦。因為如果你原來好高立，但係但是咧，你又自己話低立嘅，或者係唔係咁高嘅，爭咗成20%嘅。對於啲長期病患嘅人士，譬如話糖尿病啊，又或者高血壓啦、心臟病啊等等，佢哋真係好靠去睇營養標籤去買佢哋嘅食物噶嘛。但係如果你俾錯咗佢嘅話咧，其實對佢哋嘅健康咧，係真係構成嗰個潛在嗰個嘅風險同埋影響咯。 嗯，另外我見尋日你哋提到一個叫消費者訴訟基金嚟嘅，就係俾一啲即係消費者係提供一個嘅經濟同埋法律上面嘅即係支援咧協助啦。咁等啲消費者如果係需要法律上面嘅一啲途徑去尋求幫助嘅時候咧，你哋可以有啲喺個基金度可以幫到佢嘅。可唔可以講下你哋話喺十年期間係處理咗幾多個申請啦，同埋通常係涉及啲乜嘢嘅營銷手法而係用到呢個基金嘅咧？ 其實消費者訴訟基金咧，即係不經不覺咧，就喺1994年成立，就至今已經成28年噶啦。咁如果我哋啱啱我哋做咗一個十年嗰個嘅回顧啦，去睇翻下喺過去嗰十年嗰度，我哋接獲咗幾多個申請啦，同埋幫咗幾多嘅消費者啦。咁總共咧，我哋接獲咗係188宗嘅申請嘅。咁而其實成個基金佢嘅申請嗰個嘅流程，經過咗申請之後，咁其實我哋係一個好嚴謹嘅機制咧，就係去問嗰個申請人，就攞翻佢相關嘅資料啦。咁然後咧，亦都有一個基金信託嘅委員會咧，就係去好詳細咁樣檢視每一個個案嘅。咁啊，經過當然有好多唔同嘅考慮啦，會唔會勝訴啦，佢嗰個議價能力啦，究竟佢嗰個訴訟嘅成本效益啦，同埋嗰個事件本身係咪涉及一啲好嚴重嘅不良營商手法啦，去決定去幫唔幫嗰個申請人嘅。咁而喺過去十年裏面咧，我哋咧就係幫咗42個個案。咁而裡面涉及嗰個嘅行業嗰個分布咧，主要咧就美容健身咧都已經係佔咗成16宗嘅。咁而金融咧就佔咗2宗，而家居裝修咧就佔咗4宗。咁大家咧其實可以好容易去明白嘅，點解會係呢一啲行業會比較多啲咧？就是、過去嗰段時間，大家嗰十年咧都會睇到美容健身咧係預繳式消費啦，金額大啦。咁同埋係不斷咁樣去令到個消費者去墮入呢啲不良嘅營商手法，同埋嗰個手法都係比較嚴重嘅。咁所以咧就係呢啲嘅求助嘅個案咧就會比較多啲啦。咁而咧喺呢42宗嘅受助個案裏面咧，我哋都好開心咧，就係有成22宗咧就係已經攞到勝訴或者係和解。咁而9宗咧就當然我哋仍然進行啦，因為法律嘅程序都係需時啦。咁但係有11宗咧就因為有9宗係嗰個申請人自己本身去取消嗰個嘅受助，而有2宗咧就係我哋自動取消嘅。咁所以整體嚟講咧，都係幫咗唔少嘅消費者啦，同埋咧可以取回嘅款項咧就成200多萬。因為我哋唔係話小錢我哋就唔做嘅，我哋主要係睇佢嗰個法律嗰個嘅依據同埋嗰個手法問題。咁所以咧，不論係銀碼大或者銀碼少咧，咁總體嚟講咧，就是、我哋都已經幫咗消費者咧攞翻成200多萬。咁當然咧喺個基金嚟講咧，又要保持翻個基金嗰個運作嘅可持續性啦，同埋亦都唔可以濫用呢個機制啦。咁所以我哋都係有要求咧，就係會分擔翻少少佢哋嗰個嘅法律嘅費用。咁但係就算扣除咗都好啦嚇，咁個消費者自己即係受助人啦，都可以攞翻成160萬嘅。咁對佢哋嚟講都係一個幾可觀嘅數字，因為有啲消費者咧，其實佢哋嗰個嘅情況啦嚇都係。唔係話一啲有錢人咁自己去打官司係冇可能，但係透過基金咧，就真係可以將佢哋嘅個案咧係訴諸呢一個法律，訴諸公義咯。 而家就譬如消費者有一啲嘅投訴，有時都會公佈啦，即係啲投訴個案啦咁。點樣由一啲投訴個案經過你哋處理啊，處理唔到係咪就去到用一個基金嘅層面，用一個法律嘅途徑去支援啊，或者再解決咧？係咪即係通常都會係下一步先至係用到基金呢一個步驟嘅？ 是的，其實呢我們有2種渠道的基金去接受這些申請。首先呢就是我們的投訴部，因為有很多不同的個案會看到可能是調停不到，但是呢也有一個很重的不良營商手法的問題出現了，是值得去基金去幫手，我們就已經會轉介的了。在轉介的過程裡面，當然要那個投訴人他們同意希望是透過基金去幫他們。但是另外一個渠道咧，就係、是、有啲申請人知道呢、這、一個 基金嗰陣時，佢哋就會直接嚟揾消委會去申請。咁所以咧，我哋唔係話一定要經我哋投訴部，但係兩邊嘅方法，即係兩個唔同嘅渠道咧，我哋都係會接收唔同嘅申請嘅。咁而成個過程裡面咧，就係佢申請咗之後，當然有少少嘅申請費啦。咁但係咧，我哋都係會好仔細咁問佢攞翻相關嘅資料啦。譬如話佢啲單據啊、個過程啊、發生咗咩事啊，咁然後咧就去整合咗佢啲資料之後咧，就係俾基金信託人咧就去評估同埋審批啦。咁其實裡面咧都有好多不乏好多知名嘅律師啦，或者係一啲政府嘅代表啦，就去睇呢一個個案，咁然後就會決定究竟係批唔批准呢個申請。咁如果成功獲批之後呢，咁就真係會展開訴訟啦，或者係揾律師啦，或者係指派啲律師呢，就幫嗰個消費者呢，就係去爭取呢一個法律上面嘅公義咯。 好，唔該曬黃鳳賢，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黃鳳賢咧就係消委會總幹事，頭先同我哋講到佢哋喺市面度測試咗有關於30款嘅香腸樣本啦，咁啊。發現其中的三款咧，就係有一啲內地同埋歐美禁用嘅獸藥代謝物啦。頭先提到呢只叫安基尿嘅。咁另外頭先亦都講到有關於消費者訴訟基金，咁就係本身係提供一啲經濟支援同埋法律係協助嘅。咁就話喺十年間咧，基金已經為42個個案咧係提供咗一啲協助嘅。轉頭翻嚟，我哋繼續千禧年代，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寻日新增234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42宗输入个案，无新增死亡个案。观塘裕善私房菜多两人染疫，上环星月楼多四人确诊，红磡新旺会桌球室群组亦都新增一宗感染，新增35宗学校呈报阳性个案，其中一间特殊学校有两名职员染疫，两人曾经在办公室取低口罩吃饭，相信是关联个案，同一办公室的职员要家居检疫。卫生防护中心话，近两个星期单日确诊维持200多至300宗，冇持续下跌，亦都冇上升趋势，但数字仍然处于高位，社区有大量传播链。中心又话，免疫屏障属于短暂性，康复者亦都可能二次感染，呼吁市民唔好松懈。上海过去一日新增823宗新冠本土个案，包括77宗确诊和746宗无症状感染。上海本土新增一宗死亡个案，是92岁女子患有基础疾病。另外北京新增52宗本土个案，其中43宗是确诊，9宗是无症状感染。美国警方继续调查南加州教堂造成一死五伤的枪击案，警方证实枪手是逆阴性州来自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的68岁男子，被控以一项谋杀和五项企图谋杀罪。事发在当地星期日下午，枪手在加州奥兰治县一间教堂内向出席午餐会的教徒开枪。向出席午餐会的教徒开枪，其后被在场人士制服。台湾传媒表示，死伤者全部是住在当地的台湾人。警方说，枪手是一名中国籍移民，犯案动机相信是与仇恨台湾民众有关。印度北部遭受热浪侵袭，首都新德里部分地区的气温达到破纪录的摄氏49.2度。虽然热浪在印度并非罕见，特别在五月和六月，但是今年从三月开始就出现第一波热浪，至今有20多人怀疑死于中暑。总理莫迪已经要求各地政府制定措施减轻极端高温的影响。在首都新德里，有建筑工人说，高温令人难以忍受和容易疲倦，但是如果不工作会影响生计。

消委会测试三十款香肠样本，近九成高钠，五成属高脂。 瑞典政府决定申请加入北约。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繼續回來千禧年代，昨天都跟大家談過有關於港大專家高本恩和陳德光是昨天在明報那裡有文章的。其中呢又提到包括60歲以下 的死者就說佔第五波的死亡個案是 4%。那就是這個年齡層未打針的年輕成年人重症和死亡風險本身已經比長者來說是低的，加上有超過九成已經打了兩針，那就是基於高接種率和在第五波產生的一些自然免疫力，可以預期往後疫情只會有極少數的年輕成年人會有重症和死亡，就說難言會對醫療系統造成一個拖垮的情況。他們另外都建議60歲以下的成人不需要用疫苗通行證的。詳細的情況或者他們的想法都想請一位嘉賓和我們談，就是有港大醫學院藥理及藥劑學系榮譽助理教授陳德光醫生。早晨， 早晨，萧乐文你好。 早晨，陈德光， 多谢你俾呢个机会我同大家解释下我嘅观点。 好啊，头先就系讲到话，即系其中有一点大家都特别关注，就系话啊，你哋提出啦，可以话系60岁以下嘅人士可以唔使继续跟呢个疫苗通行证嗰个要求。你哋个主要嘅考虑系啲咩？ 我哋嘅主要考虑咧系睇翻疫苗嘅主要嘅功效。疫苗嘅主要功效咧系第一系制造免疫屏障啦。避免一個流行的出現，或者阻止個流行的出現。咁第二咧係預防重症同埋預防死亡。咁我哋喺使用疫苗通行證嘅時候，唯一嘅考慮點，因為咧，如果疫苗通行證佢未必係能夠對公眾係有一個好大嘅保護作用，佢未必係構成公眾利益嘅威脅嘅時候咧，我哋冇咁樣嘅充分理據去奪取一般嘅年輕成年人拒絕接種嘅權利嘅。咁我哋睇到咧，喺第五波嚟講咧，呢個疫苗咧已經唔能夠有效阻止呢個流行嘅發生。咁所以咧，喺疫苗屏障嚟講咧，其實疫苗已經發揮唔到呢個功效。咁所以其實咧，我哋身邊嘅年輕成年人，如果佢哋唔打針咧，其實係唔會對公眾構成威脅。咁所以我哋睇唔到有一個充分嘅理據去強迫一啲年輕嘅成年人去打針。至於第二個考慮點就係預防重症同預防死亡方面嚟講咧，最主要嚟講，因為年輕人咧，其實佢哋死亡同重症嘅風險係非常之低嘅。咁其實就算呢啲年輕成年人佢打唔齊針或者唔打針咧，基本上都唔會對公共嘅醫療系統造成一個威脅、一個壓或者一個壓力啦。咁所以我哋睇唔到有咁嘅需要，有一個咁嘅合理性咧，去繼續推行呢個疫苗通行證嘅措施咯。當然，關喺年輕成年人身上。 所以系咪我先听你咁讲？其实喺你眼中，其实疫苗系唔能够达至疫苗屏障。所以而家譬如我见即系政府譬如聂德权局长都有讲啊，而家嘅疫苗屏障佢话系唔足够嘅，所以继续要推高第三针接种率。你系唔认同呢一样嘢嘅系咪？ 嗱，样嘢咧，我哋一定要讲科学理据嘅。我哋睇到事实，自喺第五波疫情，即系其实一个疫情，即系一个第五波、第六波、第七波，其实呢啲我哋讲紧。在學術上呢啲叫一個流行啦，即係疫苗屏障嘅意思咧，其實就係阻止一個流行發生。事實上我哋睇到咧，我哋嘅疫苗因為佢對於預防感染方面嘅功效係非常之低，咁所以喺第五波疫情，我哋見到咧，我哋而家用嗰兩隻疫苗咧，已經根本上係阻止唔到第五波疫情發生。咁即係話其實喺免疫屏障方面咧，疫苗已經係發揮唔到一個有效嘅功能。至於我哋第五波疫情咁點解會終結咧？其實係透過大量嘅自然感染，咁所以今次第五波疫情之所以能够终结咧，个主要因素系因为自然感染，而唔系因为个疫苗。咁所以其实我哋可以预期咧，喺第六波、第七波，其实个病毒咧会继续变种落去，咁个疫苗嘅功效其实只会越来越低。咁其实更加唔合理啦。如果我哋觉得疫苗喺第六波、第七波可以阻止到佢发生，其实唔会噶啦。 即所以簡單嚟講，你覺得唔應該用一個整體社會有一個疫苗屏障作為一個原因去鼓勵包括年輕嘅成年人去打針，係咪咁嘅意思？ 正確。 但整體嚟講，譬如我就算你提到話即係而家有打針嘅比率相對高啦，咁另外感染嘅人亦都相對高，而佢哋係有抗體有一個嘅咁嘅情況啦。 雖然是咁，第五波嘅疫情亦都係相對緩和咗，但係的確，譬如見到政府專家顧問梁卓偉都話啊，近排嗰個嘅即係即時病毒繁殖率咧係有顯著升嘅，升到係接近一個，即係一個患者可以傳播到一個人。即係我就想問啦，即使喺咁嘅接種率同埋咁多人感染之下有抗體嘅情況下，仍然是有一些即係反彈的情況係會出現啦，雖然不肯定是咪叫做第六波啦咁。喺咁嘅情況之下，都仍然是適合話放鬆到60歲以下的年輕人或者成年人的年輕的人士是不使用疫苗通行證咩？如果真係咁樣放鬆的話，會不會更進一步令到呢一啲反彈係更加容易呢？ 暫時嚟講咧，數字上喺而家第五波嘅尾聲啦，或者叫尾聲，咁數字上有少少波幅咧，其實係好正常嘅現象嚟嘅。我覺得暫時未有證據，而家係有第六波出現嚇。但係咧，我哋講緊咧係擔心，因為擔心或者想預防第六波出現，而認為年輕嘅成年人要繼續接種或者再進一步提升嘅接種率，咁其實就冇合理嘅基礎，因為疫苗根本上。疫苗單憑疫苗是不能夠預防第六波疫情，是不能夠的。 但其實你這個說法會不會是即係一啲即係被要求打針一個個人權利嘅限制層面，同埋整體社區係咪有一個疫苗屏障呢兩套嘅理念？大家不同想法的一個衍生出來的問題，因為有些講法就話其實都不係淨係睇個人的限制，我睇整體的疫苗屏障。不過你頭先就話根本疫苗屏障係未必是即係呢個説法係合理嘅，因為唔能夠令到嗰個嘅打咗針之後嗰個嘅病毒傳播咧係有減少到嘅。但我就想問一個概念，可唔可以咁啦？即係而家譬如長者同埋小朋友嘅打針嘅比例係相對低啲，從公共衞生或者政策角度嚟講，呢啲年齡層嘅打針嘅人相對低啲，會唔會係用年輕嘅成年人打針比較高啲去彌補到？他們打針少嘛，咁整體社區有一啲年齡層打針嘅人多啲，有啲打針嘅係少啲，咪可以整體做到一個嘅即係接種率比較高嘅情況，從而保護到成個社區咯。可唔可以咁樣諗嘅咧？ 本身疫苗屏障嗰個科學上嘅概念其實就係咁樣嘅，就係咧當社會上有一個好高嘅接種率嘅時候咧，咁其實冇接種嘅人咧都間接受到保護嘅，但喺而家因為疫苗預防感染方面嘅功效係相當之低，所以其實呢個效果咧已經唔會實現得到。 頭先但係我見你哋同事都講到話喺好多人即係感染咗個抗體啊，同埋本身打咗兩針嘅人咧個比率都高噶嘛。咁但係無論有抗體，即係無論感染咗個抗體定係打針即係有抗體嘅人嚟講咧，呢一啲抗體成日都話隨住年月過去，隨住時間過去咧，佢哋嘅抗體水平係會下降嘅。喺咁嘅前提之下，就算有咁嘅高比率嘅人係有抗體，係咪都適合咁快話啊？唔好即係一啲成年人、年輕人嚟講，可以唔使打針咧？因為佢哋隨住年月過去，可能佢哋抗體降到一個地步係未必防感染之餘，甚至防重症、防死亡都可能係未必得嘅。會唔會係去到咁樣咧？個抗體水平一路下跌嘅時候， 嗱，我哋咧係鼓勵所有嘅人打針，尤其咧因為疫苗咧係能夠預防重症同預防死亡嘅。如果疫苗是我哋假設疫苗嘅功效係隨住年日咧係確實係會消減嘅時候咧，咁其實咧所有嘅人咧繼續打針咧，對於保護佢哋自己都相當之有助益。尤其因為長者咧，佢哋患上重症同死亡機會咧係比年輕人高好多嘅，咁所以佢哋如果接種嘅時候咧，佢哋不但只保護自己，佢哋保護個社會，保護個醫療系統。但由於年輕嘅成年人咧，佢哋除咗保護自己之外咧，佢哋打針係咪保護到個社會咧？因為佢哋嘅重症同死亡率非常之低嘅，所以其實我哋睇唔到要佢哋強迫佢哋打針係出於對公眾利益有好處，所以我哋認為咧係冇咁樣嘅道德上嘅基礎，或者甚至係法律上嘅基礎咧，去強迫佢哋打針，或者用疫苗通行證本質上其實就係強迫佢哋打針。 頭先，但係你頭先嗰個數話啊，即係佢哋即係喺第五波一啲年輕嘅人士感染咗之後，佢死亡率相對低。但係我先我嘅講法就係話，就算佢哋打針感染咗之後，嗰個抗體會唔會 而家喺咁多人打針之下，佢哋嘅死亡率低啫。但係隨住時間過去，個抗體降到一個位，佢哋根本個死亡率係會增加嘅，因為個抗體少咗。會唔會係咁咧？如果到時先至話即係再打翻針啦，再推行翻呢一啲打第三針或者再打加強針呢一啲嘅計劃嘅時候，有冇太遲咧？會唔會咁？ 嗱，數字顯示咧，年輕嘅成年人咧，就算佢哋唔打針咧，其實佢哋患上重症同死亡率咧都係非常之低嘅。 嗯， 所以其實係就算年輕嘅成年人佢唔打針咧，佢哋患上重症死亡之後，對醫療系統造成壓力咧，其實相當之有限。咁我睇唔到因為咁樣樣咧而強迫年輕嘅成年人打針係對公眾利益係真係有實際嘅損害咯。 嗯，你呢一套諗法其實同國際有冇其他國家係類似，有啲即係政策都係咁樣諗嘅，其實。 因為咧，係過去嘅一年或者一年多啲咧，咁其實係有世界其他嘅唔同嘅地方係推行疫苗通行證嘅，但係咧每一個階段咧，其實個科學嘅數據咧，其實都有所嘅更新，咁其實到而家為止，到呢一刻咧，其實個變種病毒咧已經係演變咗唔止一次啦。咁而家嚟講咧，疫苗係已經係唔能夠再單單。靠疫苗是不能够再制造一个有效的免疫屏障，那到现在这一刻考虑这一点的时候呢，那疫苗通行证是有没有推行呢？那其实都是要视乎那个科学数据上的改变和现在的实况。那还有在香港的实况，我们是听第五波的疫情，第五波的疫情的消减是已经不是纯粹只靠疫苗，而是主要因素是靠个自然感染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个实实在在的事实，这个证据，那我们是推论得到呢，疫苗是已经不能够再有效阻止疫情的发生，即是不能够阻止另一个流行的出现。那所以你说呢，抗体随着时日会消减，但是抗体是不是真的能够预防第六波、第七波疫情呢？我们已经有答案，就是不能够，单靠疫苗是不能够。那所以就算个抗体是真的消减，即我讲的是打疫苗制造的抗体，那么的时候呢，其实已经没有一个基础再因为抗体会消减而要求多一点的年轻成年人是打疫苗呢，那这个说法已经是没有一个充分的基础了。 嗯，你们也都提到说，即取消60岁以下的疫苗通行证的要求，这条线呢大家就会关注了，就算你60岁以下都有一些高风险的人士，譬如一些医护啊，或者一些边境人士，纯粹用一个年龄去划线，你自己怎么看？ 你说是医护啊，或者其他的人士，某一些人士，他们是高风险。咁讲高风险什么呢？我们讲高风险呢，是高风险是患上重症和死亡呢？好明显呢，我们不能够用一个职业去区分一个人是不是有高风险患上重症和死亡的。当然啦，可能某一些人士呢，可能因为他接触不同的病，或者他接触的人比较多呢，容易受感染的。可能是因为是这样。但是我们坚持一个说法，就疫苗呢已经不能够有效阻止预防的时候呢，那其实就算这些人真是比一般的人有高的风险感染到这个疫症，那其实疫苗都已经不能够好有效或者有高效地去预防他们感染，那的时候要求这班人去打针其实已经没什么基础了。 OK， 好，麻烦陈德光医生，多谢你，同你谈到这里。陈德光医生就是港大医学院药理及药剂学系荣誉助理教授来的。另外请一位专家和我们谈，因为我看到港大和中大医学院就有一个联合研究，就是一些已接种新冠疫苗的人士在感染了 Omicron 之后，对于不同的新冠变异株都说产生一些比较强烈和广泛的中和病毒抗体反应的。请来就是有政府专家顾问，亦都是中大医学院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早晨。 是，早晨，你好。 早晨，许树昌教授，可不可以讲下刚才讲话，即是一些打了针的感染 Omicron 的人士，你们有一个发现是什么？ 是的，那我们就比较了有打针或者没有打过新冠针的人士，如果感染了之后他的抗体究竟有多高，同埋佢對其他以往變種病毒有冇一個交叉保護嘅作用？咁基本上我哋睇到咧，就係如果佢以往打過新冠疫苗，但係感染咗 Omicron BA.1 或者 BA.2 咧，佢嗰個抗體咧會升到好高，可以你講緊去到320個單位， 係26個單位就合格㗎啦，可以有保護作用。 嗯。 咁但係相反，如果以往未打過針但係感染咗 Omicron 咧，佢嗰個抗體咧，整頂多都係40至80之間嘅。嗱，我哋如果剔個中位數60，咁所以你如果睇到就係佢個抗體，如果你以往打過針之後再受感染咧，你係比冇打過針受感染嗰啲人士咧高咗係差唔多有6倍嘅。 嗯。 咁另外我哋亦都觀察到咧係。如果你是打了針又跟住又感染了 Omicron， 咁喺嗰個體外嗰個測試咧，佢個抗體咧亦都可以中和到呢個 Delta、Beta 同埋呢個原始病毒嘅。咁但係如果你淨係受感染冇打過針，你出到個抗體咧係中和唔到以往嗰啲變種病毒，冇呢個交叉保護作用。 咁係咪即係話可以推斷到即係已經打咗新冠疫苗而感染 Omicron 之後？呢一啲嘅抗體水平，日後對於一啲新嘅變種變異株嗰個嘅抗體反應都會係大啲，或者係包括到。 嗱，如果同 Omicron 相關嘅變種病毒咧，就應該會有幫助啦。 嗯。 但係你話如果你係啲全新仲要新嘅 Omicron 咧，咁就唔知啦。 我見你哋都強烈建議話啲未打針嘅患者康復咗之後啊，即係應該有抗體水平噶啦，都再接種疫苗嘅咁。呢個嘅係咪研究度都有睇到啲？ 因為你只驗咗咧，你嗰個抗體隨住時間都會下跌嘅。你差唔多六個月之後咧，抗體都可以跌到好低嘅，亦都可以會再受感染。咁所以咧，即使你係康復咗，如果你係即係3個月後咧，你都應該開始接種翻嗰個疫苗。又或者如果你年紀好大，有免疫系統嘅問題，你感染咗之後，你唔使等咁耐，你1個月之後亦都可以打呢個疫苗嘅。要提升翻嗰個抗體同埋嗰個 T 細胞個反應。 嗯，但接種咗之後再確診，或者同佢確診之後再打疫苗，兩者出嚟嗰個中和抗體啊，或者啲水平有冇啲咩唔同嘅？ 啊，暫時呢個問題問得好好，我哋都問緊，咁我哋都係做緊啲研究嚟答呢個問題嘅。啊，即係你次序嗰個問題啦，即係你感染咗之後再打，定話打咗之後再感染，有冇分別咧？暫時未有數據。 嗯，我見到係咪話打咗一針伏必泰，就對於即係咁講，係確診咗之後，跟住再打咗一針伏必泰，就對於 BA.2 嗰個中和抗體水平咧，就話比較起打咗三針伏必泰咧，同埋科興都高嘅。咁要咁講，即係如果係你感染咗又打咗一針伏必泰，其實有冇需要再打第二、第三針嘅？ 嗱，如果你係感染咗之後再打一針呢個伏必泰咧，個抗體去到144係好高嘅。 嗯。 咁如果你淨係打三針伏必泰咧，佢都係得95個單位嘅。咁所以相對上咧，感染咗之後再補一針咧，個抗體會高啲。咁變咗你嗰個保護到你嗰個時間可能會長啲咯。因為對住 Omicron， 就算你打咗針或者受感染，隨住時間你個抗體都會跌嘅。但如果你個抗體個基數已經高啲咧，起碼你有維持耐啲咯，保護能力會高啲。 另外頭先都同到阿陳德光醫生傾咧，都想問下許樹昌教授嘅，真係佢哋都提到話而家嘅即係接種率啦，同埋第五波疫情產生嗰個自然免疫力啦，咁啊預期咧未來嘅疫情咧都會只會係出現咧極少年輕成年人嘅重症同埋死亡嘅病例，咁就認為疫苗通行證建立一個免疫屏障已經失去意義啦，亦都話建議60歲以下嘅成年人唔使再用呢個疫苗通行證去入一啲指定處所，你點睇佢哋呢個建議或者睇法？ 我相信政府一定唔会同意嘅，我多数人都未必会同意，因为而家嚟讲咧，你都知道，无论你打咗一针、两针，科兴或者伏必泰，随住时间你个抗体亦都系会跌嘅，吓、咁如果你唔补再补多针咧，咁你点样应付你跟住嚟嘅可能会有第六波啊，或者同 Omicron 相关嘅分支嘅病毒再出现？你始终都系要再刺激个免疫系统，希望个保护力再高啲嘅。同埋近期亦都有啲數據提到咧，係啲美國大型研究咧，即使嗰個 T 細胞嗰個保護能力咧，隔咗9個月都係會下降。咁佢哋亦都睇到咧，打咗第三針之後咧，嗰、那個保護力即係減低入院同埋重症個機會，打咗第三針之後又會提升翻。咁所以嗰個第三針其實係好多國家都係用緊呢個策略嘅。你睇新加坡佢嚟第三針嗰個策略已經係超過咗70%人打咗第三針。咁而家新加坡嚟講，即使佢每日仍然都有新增個案，但一早係絕大部分都係輕症，死亡個案係極少，佢哋個醫療系統係都係承受到。咁香港嚟講咧，而家打咗第三針嗰個 比例差不多都是 50.9% 的，有成百萬人夠鐘都未打第三針，隨著時間他們的抗體一路是會跌的，所以我們一定要建立那個即增加那個社區那個保護屏障是要靠那個第三針，才可以是陸續放寬那些社交距離措施，同埋遲啲咧，亦都可能要通關噶嘛。內地亦都堅持動態清零。如果你係60歲以下，唔使打第三針咧，你會有好多個案，內地係唔會俾你係通關嘅。 OK， 頭先我都問到話，即係其實啲抗體水平會隨住時間可能會減少喎。咁佢就提到係本身呢啲年輕嘅成年人咧，本身佢哋嘅死亡同埋重症咧，嗰個比率都係低嘅，對醫療系統唔會造成大型嘅影響或者負擔啦。所以話就算一啲抗體水平降低，都未必話係做到頭先話對成個醫療系統造成影響。佢有個咁嘅睇法嘅，大概你自己點睇咧？ 你要明咧，佢哋講緊係即係如果你喺一個地方，你係用與病毒共存咧，就冇所謂，輕症你唔會入院。但係香港嚟講咧，仍然都係跟緊內地嗰個動態清零。如果你有個案，你有啲好多時你都係仲係要做呢個隔離檢疫嘅，你就唔可以話對個醫療系統冇影響。你始終你一有大量個案，你升翻上去四位數字，你自然你個醫療系統咧就好大壓力嘅。 嗱，最後我都想問下啦，你而家點睇係咪已經進入咗第六波疫情咧？ 暫時都應該仲係第五波嘅相關嘅，因為你而家都係嗰個 BA.2 為主啊嘛，咁所以暫時就未開始第六波，都係第五波相關。 OK， 好啊，好，唔該曬許樹昌教授，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先。許樹昌咧就係政府專家顧問，亦都係中大醫學院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嚟嘅。對於近日的疫情，同埋頭先都講到有關於一啲嘅提議，係咪可以建議60歲以下嘅成人唔需要用疫苗通行證咧？有啲咁嘅建議提出嘅，1842311。 喺信播報道，司法機構尋日公布更新版嘅法官行為指引。新版指引提到，法官喺社交媒體加好友或者贊好時候需要審慎，亦都指出法官應該避免向傳媒發表意見，包括匿名受訪。法官行為指引繼2004年發出之後，18年嚟未有修訂。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話：，有見案件涉及嘅情況越趨複雜，公眾亦都越趨關注法官同埋司法人員表現，係時候檢討同埋更新指引。資深大律師、大律師公會前主席梁家傑就話：，法官幾乎六親不認，從未聽過法官有用社交媒體，認為指引嘅實際作用唔大。信播報道。 明報報導，本港的市民已經接種超過1645萬劑次新型冠狀病毒疫苗，截至到今年3月底，衛生署一共接到89宗接種疫苗後14日內離世的個案。另外，去年年中一名66歲的女子打伏必泰之後16日離世。專家其後認為，即使事件同疫苗接種有時間關聯，但唔能夠確定佢嘅死亡同打疫苗有否因果關係。食物及衛生局近日就呢宗個案批出疫苗保障基金200萬，成為第一宗打疫苗後死亡而獲批保障基金的個案。明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政府將會在星期四放寬一系列社交距離措施，包括將宴會活動人數上限增加到120人。有婚禮顧問透露，由於今個禮拜五同埋星期六分別係5月20同埋21號，520同埋521嘅普通話讀音分別係我愛你同埋我願意相近，係結婚熱門日子。部分原本只係舉行簡單婚禮嘅新人，近日紛紛急忙補訂當日嘅飲宴場地擺酒，亦都有部分原本打算年底結婚嘅準新人，因為擔心未來會爆發第六波疫情，因此決定提早舉行婚禮。星島日報報道。 文匯報報導，港鐵東鐵線過海段通車，昨日是第一個工作天。港鐵發言人表示，整體運作暢順。東鐵線過海段沿線多個車站的人流明顯增加，全線列車由12卡改為9卡車，載客量減少。不少列車埋站的時候，車廂已經逼爆。有議員就建議取消頭等車卡，增加載客量。文匯報的報導。 大公報報導，旅發局昨日公布新一輪想你遊香港活動，第一批148個行程圍繞探索文化、大城小區、維港秘境同埋尋覓美食4個主題，最早一個團喺下個星期二出發，活動合共有6萬個名額，今日朝早10點開始接受報名。大公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消費者委員會測試市面上30款香腸，除了發現近九成屬於高鈉食物之外，三款樣本更加驗出內地和歐美禁用獸藥呼藍西林的代謝物 SEM，或者會令動物的關節軟骨退化、四肢變形，相關樣本 SEM 含量更加超出歐盟標準3至13倍。消委會促請港府為食物的 SEM 含量設立指標，議員就促請食安中心檢討食物抽查機制，又應該盡量堵截有問題的食物。《東方日報》報導。 在社评方面，信报的社评说，抗疫最可靠的办法始终是注射疫苗。既然香港已经基本上筑起免疫屏障，万一再爆疫，亦都没有必要硬性一刀切关闭食肆和指定处所。社评说，防疫固然切勿松懈，就算第六波疫情爆发，种种限制措施都不应该重用旧套路，需要以香港的疫苗接种率作为基础，因时制宜。信報社評， 《東方日報》的政論就話，兩年抗疫，專家爭相出嚟表達對防疫意見，但好心有時會做壞事，特別是今次新冠病毒是新事物，其實大家都是在摸索階段。政論話，經過多時抗疫，市民都有一定的心得體會，要說服他哋打第四針、打第五針，應該拎出理據嚟，單靠製造不便嚟谷針，吹谷的會是沖天的怨氣。《東方日報》政論。 明報的社評說，抗疫措施哪一些要堅持，哪一些可以放寬，專家莫衷一是。疫苗通行證第三階段月底生效，有學者主張60歲以下成年人無需要再用疫苗通行證，亦都有專家認為政策必須要維持。社評說，有討論很正常，政府和專家顧問要協調溝通，講清楚當局的研判，否則市民只會無所適從。明報社評， 經濟日報社評，新冠疫情重創內地經濟，多項數據都差過預期。作為金融商貿最大引擎的上海，已經公布全盤復常路線圖，可望為全國帶來轉捩點。社評說，短期而言，中央政府勢推出更多刺激措施以穩住增長勢頭，長期來講，當局亦都會制定完備的清零預案，爭取平衡防疫和經濟需要，妥貼理順這個根本課題。經濟日報社評。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龙翔道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隧口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北雅山花园。后少少呈祥道去观塘，近住蝴蝶谷呢一段咧都仲系车多，车龙排到盈辉台对出。重复多次，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隧口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排到北雅山花园。后少少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蝴蝶谷呢一段咧都系车多。车龙排到盈辉台对出，咁喺半山嘅中峡道就因为山泥倾泻，中峡道近住华苑一段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就系中峡道近住华苑一段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和尖沙咀，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排到东港中心，九龙入口比较车多，排到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排到隔田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去到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站一段比较车多。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一段比较挤塞，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马场对开。补充九龙方面的路面情况，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白雀街这一段都是挤塞，车龙就排到去通菜街。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 青衣长亨村、亨治楼、大澳龙轩苑、永轩阁、元朗彩叶亭七座、长沙环杏骏苑、骏贤阁、半山区搬咸道八十号、礼贤阁 B 座、钻石山凤礼苑、凤欣阁、大围铜锣湾山路十八号、云顶峰 C 号屋、青衣长康村康桂楼、荃湾福来村永隆楼同埋将军澳富康花园九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嘅网页。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们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2022年5月17日新增234宗确诊，卫生防护中心指社区有大量传播链。 法官行为指引更新，包括提醒处理社交媒体应格外审慎。 消委会测试30款香肠样本，近九成高钠，五成属高脂。 瑞典政府决定申请加入北约。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早前政府推出了这个临时失业支援计划，给一些疫情下失业的人士有一个10,000元的资助，也有一些条件限制的，譬如就说要曾经在上年10月1号至到12月31号这三个月期间至少一个月在香港做事，而他们工作的月入是要介乎2700元至到30,000元的。另外那个就业情况就是要他们交申请的时候已经是失业至少连续30日，或者他们是受雇于一些599F 下面的處所，是被僱主要求是短暫停工，而他申請那個的即是那個日子距離他開始停工的時間是要至少30日等等，有這些的即係條件嘅。最近就見到一啲政黨就話呢一個嘅臨時失業支援計劃咧，有唔少嘅求助就話係個計劃唔批俾佢哋。咁啊，亦都提到個數量比較大啦，同埋涉及到可能一啲人士係唔知道要補交資料或者補交資料嘅期限太短等等嘅。咁啊，詳情咧想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仲雄，早晨。 喂，早晨啊，小陆文同埋咁多位听众。 早晨，早晨，陆仲雄。如果各位嘅听众咧，即系对于呢一个嘅临时失业支援计划咧，都有一啲相关头先提到嘅情况，可能系批咗或者唔批嘅，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咁啊，陆仲雄啊，你哋工联会嚟讲，收到几多有关于呢个计划嘅求助？ 我哋最少都收到几百个类关嘅投诉，咁又系涉及咧，就系一啲嘅唔批嘅申请。咁有啲个案咧都几奇怪嘅。就是他整间公司或者同一个部门其他同事都批了，翻工的情况基本上一样的，都是差不多时间停工，停工了一段时间就开翻工啦，可能五月到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呢就不批他。有一个个案呢就是健身室的。那个健身室的其中一个叫做组长啦，他就了解了整套流程的啦。咁咧就特登咧，仲同啲同事咧做 briefing， 教晒人哋点样申请。咁反而最后佢自己嗰个唔批，咁啊呢个好奇怪。亦都有唔少咧系饮食业嘅，就系成组同事都批咗，个别有一两个同事又冇批。咁头先所讲嘅健身室也好，或者饮食业都好咧，其实都系指定处所嘅一啲嘅地方嚟嘅。咁所以令到咧好多嘅个案咧系需要有上诉。咁亦都有另外一類呢，就係佢喺失業嘅期間可能係返咗一兩日炒散嘅。咁呢一類嘅個案呢係有爭議性嘅。但係呢之前呢係創新辦嘅代表呢見記者嘅時候都講過啦，呢一類嘅一兩日嘅炒散或者你去走下去送下外賣嘅話呢，咁其實政府話會願意做酌情嘅。但我哋發現呢就呢類個案呢大多數呢都係揸到好正。揸到好死， 啊，你翻咗一日炒散咧，都唔批你噶啦，就当你唔系失业。咁呢类嘅情况咧都唔少，亦都有一啲咧就系、是、过咗个五日补交资料嘅日期时限， 嗯， 或者佢可能唔记得啦，攞唔齐资料啦，或者佢唔识得用嗰个外判嘅 NGO 佢要求佢嘅方法去交，因为好多时咧有啲 NGO 咧。即係政府委派咗兩個 NGO 做呢類嘅申請啊嘛，咁、有啲咧就叫佢親身去，咁親身去未必得閒啦。如果近期開翻工，有啲咧就叫佢用一個上網嘅方法或者電郵嘅方法。咁有啲朋友咧就唔係好擅長上網或者用電郵嘅，咁亦都喺補交資料上面咧係有困難嘅。 嗯，但我想先讲下头先第一类嘅，佢哋即系可能成间公司成班员工一齐去申请呢个临时失业支援嘅，但系就有个别一啲咧就系不获批啦。有冇知道个原因？有冇问翻原因？或者话唔获批嘅时候有冇解释啊？政府方面， 政府个解释咧，复嗰个申请人咧就好简单嘅啫。有一个咧就话佢唔系指定处所，即系话佢只系可能我谂技师就话佢哋只系属于停工，就唔系失业啦。咁、另外有啲咧都系个原因不明嘅。咁我亲自处理过有啲咧，其实真系好无辜嘅，都我哋都写紧个别写紧信去要求处方去即系复检，或者佢要去澄清佢究竟咩问题嘅。呢一类咧，相当大部分咧，我哋基本睇嘅材料咧，就觉得冇理由唔符合申请嘅、哦。咁、所以我哋而家好一个好强烈嘅要求咧，就系、政府咧就要有一个公开嘅上诉机制。因为佢而家就话冇上诉机制啦，系嘛？但系实际上，我哋个议员或者工会收到之后咧，一定又会写俾创新办噶啦。咁所以，我觉得与其系咁样咧，创新办咧就应该做翻一个即系公开嘅上诉机制，你可以去到指定嘅服务点也好，或者系上网做个上诉嘅处理都好，吓、咁做一啲嘅复检啦。 嗯，但我见即系你哋话希望有个上诉机制啦，但我同时见到政策创新与统筹办事处总监何佩玲咧都讲过话，如果系不获批嗰啲申请人咧，可以进一步交资料，系咪有途径可以交嘅？其实 嗱，佢嗰个又唔系我唔知佢系咪理解为一种上诉机制啦，或者补交啦，咁、或者迟咗补交又会点样？因为之前咧有一批咧就话佢唔齐资料要佢补交嘅，就话五日。我哋都話五日太少啦，咁有時真係而家有翻，尤其是開翻工嘅朋友咧，胃口奔馳咧，一時就會唔記得或者係做唔切嘅。咁呢個補交嘅時間一定要即係延長啦。另外一個就我希望係處方咧係能夠咧清晰啲嚇、有一個上訴嘅機制，係上訴唔係補交，因為你係唔批我啊嘛，直頭你已經係即係喂唔俾你噶啦，喂咁你都唔清唔楚喎、那個理由，或者我就真係好唔服喎、冇理由喎、我全部同事都批，點解淨係我唔批呢？呢類係相當普遍嘅，咁我覺得應該係創新辦咧應該有個正式嘅上訴渠道。咁當然喺現階段咧，我哋呼籲咧即係不獲接納申請而覺得自己嗰、那個情況係唔公平嘅話咧，都可以聯絡我哋工聯會。 我見佢嘅講法咧就係、即係政府方面啦，創新辦裏邊就話即係就要複核嘅結果嘅問題，處方就話啦，即係申請人可以電郵去呢個inquiry@tur.gov.hk 咧去提出檢視嘅申請嘅結果。如果呢個嘅方法係咪可以叫做滿足咗你哋嘅訴求，定係都即係仍然有不便咧？覺得要更加清楚方便嘅一個機制咧要。 我谂就仲要有啲系，譬如电话嘅查询热线啦、或者系可以系去到办事处亲自去提出上诉嘅机制啦。因为你话一定要用电子平台的，而且佢有啲朋友咧唔系好擅长嘅，譬如佢申请嗰下咧，可能系托朋友或者托团体咧、入机，所谓上网，但系之后你唔批佢嘅话咧。佢要去做上訴嘅話咧，就唔通又要麻煩翻個團體，當然好多團體都願意做，但最好就有啲更加方便人嘅一啲平台，即係令到大家覺得咧，政府係唔介意做上訴嘅，而唔係感覺上咧，我開咗一個上訴嘅門，但係好窄嘅，又令到你有啲不便嘅，咁我哋覺得就呢度希望係再做好啲啦，同埋嗰個補交資料日期咧，真係要再進一步放寬，五日咧真係太短啦。 咁我覺得政府咧，佢好想快啲做曬件事嘅，就話希望咧，即係五月底以前咧就批曬所有申請，搞掂曬所有事。咁我諗一般嘅申請咧應該要快嘅，但係咧一啲上訴個案咧，希望政府咧都留少少耐性去逐一處理啦。 嗯， 但係盡量可以批嘅，即係應批盡批，可以用到酌情權嘅，都盡量運用呢個酌情權， okay. 因為事實上咧，市民咧都係喺呢段時間咧。可能佢中間真係有翻一兩日工，佢係誠實先話俾你聽啫。咁唔通你要懲罰啲誠實嘅人嚇？定咗話佢翻一兩日工係唔啱嘅嚇？咁、令到佢冇咗嗰個即係受到失業支援嘅一個權利咩？咁、我哋希望呢方面咧都能夠盡用嗰個酌情權咯。 但係據你了解，而家有幾多係即係喺咁嘅情況之下，即係交申請之前30日有打過啲散工，翻過一兩日工嘅係有從寬處理，有幾多係真係係一個揸正嚟做嘅做法嘅？ 我而家冇手头上咧，我冇一个好肯定嘅数字。但我哋系收到零星呢类个案嘅。系啦， 即系你 我哋星期四咧，我哋工联会咧都会就住呢方面收到嘅投诉啊，我哋做嘅问卷啊，会做个记者会，咁嗰度嗰到期时会有啲比较具体啲嘅数据。 OK， 头先你话补交资料嗰度时限太短啦，其实你自己建议几多啦？同埋补交嘅资料唔系通常都系一啲即系已经清楚有嘅资料嘅咩？如果真系五日都唔够嘅话，其实系即系个原因系啲咩咧？通常系 有啲资料咧要问雇主嘅，咁有啲雇主就好配合啦，咁好爽手。有啲雇主又忙啊，有各种这样那样嘅理由啊，咁所以五日咧。是有啲強人所難嘅，再加上即係大家工作都忙啦，係咪？尤其是而家有得公開翻嘅，即係都好慶幸啦，係咪？咁有時都係早出晚歸咁樣，有時擺低咗件事就唔出奇嘅。我覺得最少咧。要俾兩個禮拜時間，甚至乎一個月內嘅時間去處理啦。 嗯，好，唔該曬陸仲雄，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陸仲雄係工聯會立法會議員，講到臨時失業支援計劃，佢哋都收到一啲求助嘅咁啊。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有梁女士打上嚟嘅，早晨。 早晨啊，蕭生。 你好，你好，請講。 因為咧，我都係不獲批嗰個嘅，但係咧，我咧就10月至12月。都是有嘢做嘅，亦有強積金換我。 你去到幾時先正式叫失業咁嘅？ 11月，即係啱啱我做到1月21日。咁咧就我到直至到申請，我係直至到係尋日先至復工。咁咧係啦，根本佢唔批我嘅理由咧，佢有個理由俾我嘅。佢話我有受雇，有同埋係仍有工作。咁我唔知道，因为我嗰个受雇呢係中介公司嚟嘅，係有工作先至会介绍我做嘅啫。咁佢一路冇工作介绍我做，咁我即係我係唔係根本就我唔属于係受雇啦。 咁但係点解你会报咗个中介公司即係帮你搵工呢一个资料俾佢嘅？ 係 需要报嘅呢个係。 因为我就上載咗个证明咧，就係、话我证明我做到一月，就冇嘢做。咁嗰张係有个公司名㗎嘛。咁我唔知道佢係咪误会咗以为我有嘢做啦。咁但係事实上我係做到嗰陣时你个强积金户口我係你就查我都係完全係冇雇主供嘅强积金㗎。 Okay, okay.咁你而家点咧？有冇补交翻资料或者所谓上诉咁咧？ 冇啊，唔系，因为佢从来冇叫我补交资料。 哦，就直接就话你嗰个申请唔获批啦，咁样。 系啦，系啦，直头弹个信息喺我个电话度就话我唔获批，个理由就系话我有受雇，同埋当日有受雇，同埋仲有工作，仍有工作。咁但系我就算我当你话我受雇。但系我真系冇工作嘛，我几个月头冇工作， 明白？ 点解佢会话我有工作咧？ 明 白。所以我觉得真系我百思不得其解咯。 OK， 好啊，唔该晒梁女士讲到佢个申请不获批嘅情况啦。仲有麦先生打上嚟，早晨。 早晨啊， 你好，请讲。 你好啊，嗱，我好多市民咧都睇电视都睇到噶，行政长官。讲关于呢样嘢，补贴呢样嘢咧，三番四次都话，意思都系松手嘅，有强积金户口嘅咧就好办噶啦，咁样。咁政府部门咧 負責呢個政府部門咧，就話啲啲係公帑，就唔可以濫用呢樣嗰樣，咁係啱嘅。但係咧，你就唔好有啲嘢咧，就係、是、灰色地帶咧，你就唔好揸得咁緊啦。咁樣行政長官講嘅嘢咧，你呢個部門咧就當佢係廢嘅廢話嚟嘅。 係咪你都有申請？你都有申請大筆獲批啊？係咪啊？ 我有親人。就是香港呢就是公务员治港的行政长官呢就废的，他直情这样滥用权力他家滥用权力其实有强积金户口那些呢就容易办嘛你不需要这样又这样那样又这样即、就是整个 关卡出来这样那个行政长官呢就废嘅，根本就 okay, 明白啊，麦生啊，仲有许女士打上嚟嘅，早晨， 系，你哋好啊，大家好啊， 系，请讲。 我觉得系申请咗嗰个临时失业金啦，就3月23号已经申请咯。我系长者，系咪喺公司做咗几廿年？咁啲同事佢哋有高强积金，佢哋就收到。啲朋友啊，亲戚问我，点解你咁奇怪，你收唔到嘅？又冇信息俾你，咁啊，讲我嘛。去叫我去追查下，我又一个长者唔识追查，咁啱听到柜台有打电话可以倾呢件事，咁我咪顺便打系问下咁咯。系 哦，咁但系我想知你嗰个申请系冇消息定系话咗系不获批啊？ 冇消息嘅。 你系你话做咗40年嘛？咁你系呢段时间失咗业嘅系嘛？ 就系冇堂食嗰阵时咯，夜晚冇堂食就。开始三门三铺咁咯， 所以 都冇堂食， 即系你 系 饮食业嘅，就停咗工。 系啦，系啦，系啦， 咁你其他同事都系批晒啦，系嘛，攞晒钱。 系啦，佢哋有工强积金啊，我65岁叫我攞翻啲强积金，咁啱我又有等住用咁啊，攞咗强积金，虽然冇工。 O K， 咁而家你有冇下一步咧？即系如果 冇强积金都可以批啊嘛，系啦，有工作系啦。 咁所以你就話你而家根本都冇收到佢批唔批嗰個情況啦。係 啦， 係 啦，嗰個信息又冇，係啦， 會唔會有了解過其實根本仲處理緊咧？又 仲係啦，我撳嗰個網頁，佢因為話處理中咁咯。 哦，即係佢真係佢係處理緊你個個案定係個網頁處理緊啊？你意思係？ 喺個手機嗰度咧，撳啦，佢就處理中，打佢個熱線咧，佢又叫我你撳一字又撳二字咁咯。 OK。即係都未必揾到一個人係答到你啦。不過有關計劃詳情同埋申請方法咧，處方就話已經係上載咗去計劃嘅網站。如果有查詢咧，有兩個方法嘅，可以發送到電郵就係 enquiry@tur.gov.hk， 或者打電話183-6128 183-6128就係個熱線電話嚟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大埔警区反三合会行动组人员联同新界北总区反三合会行动组、机动部队以及快速应变部队人员，上个星期六晚搜查丁角路29至35号一个餐饮处所，发现上址怀疑正系进行超过20人嘅宴会活动，违反防疫限制。拘捕一名60岁男负责人，涉嫌违反预防及控制疾病规例。处所内219人被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警方在行动之中又发现其中一名33岁男子和一名37岁男子是通缉人士，将他们拘捕。上海过去一日新增823宗新冠本土个案，包括77宗确诊和746宗无症状感染，其中46宗是早前的无症状感染病例，其余感染都是在隔离管控之中发现。上海本土新增1宗死亡个案，是92岁女子，患有基础疾病。 另外，北京新增52宗本土个案，其中43宗是确诊，9宗是无症状感染。韩联社引述中国消息人士透露，北韩驻华机构相关人士从上个月底起开始在沈阳、大连等地透过对朝贸易商购买包括退烧药、止痛药、消炎药、胰岛素和治疗糖尿病等的药物，以及氧气面罩、棉签、体温计等的医疗用品。报道引述一名贸易商说，朝方上个月底开始订购之后，在劳动节假期曾经催促备货。推测北韩在公布出现首宗确诊之前，境内的疫情已经扩散蔓延。那名人士又透露，目前中国严格限制销售退烧药等的药物，备货需时较长。北韩的船只将会在下个星期三搭载相关物品从大连港启程前往南浦港。北韩自上个月底起累计发烧个案超过148万宗，56人不治。在北京外交部昨日表示，中方一直高度关心北韩发生的疫情，相信北韩人民在党和政府领导之下一定能够战胜疫情，中方愿意同朝方加强抗疫合作，共同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继芬兰之后，瑞典亦都正式宣布申请加入北约，但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态度仍然强硬，表明反对两国加入。对于瑞典外相林德和芬兰外长哈维斯托计划前往土耳其游说，埃尔多安说他们无需花费心思前来，因为安卡拉不会同意那些向土耳其实施制裁的国家加入北约。埃尔多安再次指责两国未有对反对恐怖主义采取明确立场，又将瑞典称为恐怖组织的孵化场，声称议会内有恐怖分子。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193点，系升251点，总成交金额63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70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84点，系跌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7.6升7.6，美团167元升3.5，阿里巴巴87.15升2.5，友邦保险75.5升1.45，中国海洋石油10.94升2.6，京东集团207.2升7.2，工商银行4.6升4仙，盈富基金20.36升3毫，中国平安47.25升7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5，日元129.21，瑞士法郎1.002，加元1.284，人民幣6.777，英磅對美元1.233，歐元對美元1.045，澳元對美元0.699，新西蘭元對美元0.632。日經平均指數報26,602点，升55点。港金報17,090元，升26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25.29美元，賣出1,82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講東區走廊啦。 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海防博物馆的路面因为有障碍物噶，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龙尾排到爱蝶湾。重复多次，就是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海防博物馆因为路面有障碍物，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龙尾排到爱蝶湾。咁喺半山嘅中峡道就因为有山泥倾泻，中峡道近住华苑一段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就系中峡道近住华苑一段啦，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红磡警署；七咸道北去红隧同埋尖沙咀，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啊，九龙入口排到里安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住卢压道。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都系慢车，车龙排到牛头角港铁站对出。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呢一段仲系车多，车龙排到去体艺中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嘟一嘟，乐悠悠，痛处走，快乐透。我是欧瑞强。65岁或以上的老友记记得在2023年年底前分阶段申请乐游卡。你现在用的八达通将来用不到2元搭车优惠的。1956年出生的香港居民记得在6月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乐游卡。详情睇乐游卡网页或打3147-1388查询。 2022年5月17日新增234宗确诊，卫生防护中心指社区有大量传播链。 法官行为指引更新，包括提醒处理社交媒体应格外审慎。 消委会测试30款香肠样本，近九成高钠，五成属高脂。 瑞典政府决定申请加入北约。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關於政府咧，就係準備修例，係提升呢一個院舍嘅最低人手規定同埋人均面積啊。咁啊，25号咧就會向立法會交呢個草案噶啦。咁啊，建議咧就係提高院舍嘅頭先講呢個人手規定啦，最低人手規定同埋最低嘅人均樓面面積嘅，以高度照顧院舍為例咧，就係建議人均面積咧由而家 6.5 平方米啦，提升到去 9.5 平方米。每60名住客對一名護士或者每30名住客對一名保健員，這個比例是沒有變的，不過每日當值的時間就長一點，由現在的11個小時增加至13個小時。另外中度和低度照顧院舍呢，就是要提升到人均是8平方米的面積的。整體這些的改動對於一些經營院舍的人士來說有多大的改變呢？是不是提升了質但是在量的供應都會有影響呢？電話旁邊有中小企國際聯盟安老及殘疾服務聯會主席李伯英，早晨。 是早晨啊，肖 Sir 吓， 你好，李伯英， 系你好，你好，听唔听到？ 听到好清楚。头先 听到 啊，我想问咧，就系头先政府呢一个提交嘅草案啦，提到院舍嗰啲嘅人手规定同埋即系最低嘅人均楼面面积咧，其实同你之前参与社署嗰个工作小组提出个建议争得远唔远嘅？ 应该差唔多，应该差唔多，我哋建议嗰啲咁嗰陣時我哋嘅 proposal 咧就係即係1:30嘅嗰個保健員啊，護士就1:60。咁proposal 另外護理員嗰度就喺 office hour 就係1:30，同埋夜啲嘅時間就係都係1:60咁樣。嗱，所以不如我咁講咧，主要今次咧就首先講緊佢嗰個時間先。 以前佢 count 嗰個 official hour， 即係個營運嘅時間，日頭咧就係七至六噶嘛。而家咧就七至八，咁十三小時，十三小時咧，喺呢個保健員嗰度，我哋咁計啦，咁冇人幫你捱十三小時，咁即係言下之意，你最低限度咧，你成個更次或者個班期表咧，你就要請多一兩個人噶啦。 即係可能拆細間啲，短啲一間，但係就請多個人咁。 一定要請唔止一個噶啦，可能係兩個噶啦。咁就另外咧就佢所有嘅註冊院舍而家唔需要有護士噶嘛，但係咧個新嘅法例咧可能就會去到一定高度照顧院舍，因為九成九嘅安老院都係高度照顧啊嘛。咁都係要請一個護士。 呢、這個喺個成本上面係爭幾多，同埋多唔多院舍係未達到頭先你講呢個人手要求嘅？ 註冊院舍而家都有，我睇而家起碼都有三四百間啦。咁你個成本上面即係話你一個護士而家唔係註冊院舍護士係登記護士啦，總之一個 enrolled nurse 啊 ，EN 咧所謂，你起碼都係要。二萬幾至三萬蚊請一個，即係話你個經常性開銷每個月多兩三萬蚊咯喺呢度。咁另外兩個保健員，而家保健員平均嘅工資都要取，即係我講私營市場啊，你都平均都去到萬八嘅啦，即係萬八啊，萬六至萬八咁啊，相信最少都萬八啦而家。咁你兩個都三萬六。再加一個護士，即係你個支出多咗成五六萬蚊嘅，即係起碼六萬蚊啊，六萬零蚊啊咁樣。咁夜班嗰度有一個都一個改變嘅。以前咧就話俾即係講哦一比六十啦咁樣嚇。咁你如果間院寫得四十個人，你咪擠一個人咪得咯。但而家新例如果一改變咧，就係話。哦，無論如何咧，唔理你四十人好六十人好，本來係一個人，但你無論如何，因為咧為咗佢哋安全計，你要擺多一個人。即係無論如何都要擺多一個人，唔可以一個當夜班，係兩個。咁嗰度咪又多一個人咯？ 難唔難請人咧？即係撇除個成本之外，係 非常難。嗱，你睇到咧喺個疫情底下，咪都有幾多嘅人失業嘅。咁照計應該個人手嗰度容易請啲啦，咁係咪其實都冇乜人轉行過嚟㗎喎，因為呢個工作的確係辛苦嘅，因為作為一個照顧者嘅工作呢，係一間院舍裏面呢就實在太多嘅工作要去承擔，又去換片啊，安排佢哋嘅排泄啊，安排佢哋嘅餐食啊，照顧傷口啊、護理啊，去同佢安排啲家人嘅處理啊，喺嗰、那個經濟上嘅安排，即係要幫佢搞續期啊，即係多數都好多綜援嗰啲嘢，係好多工作嘅。咁所以咧就有好多而家就會好多嘅叫做記錄要寫啦。咁變咗咧，就有好多嘅報告要填啦。譬如2020年4月1日啊，執行嘅嗰、那個Independent Care Stream 啊，咁啊Care Plan， 即係一個自我照顧計劃嗰度。咁咧就有好多嘅資料要填啦，要定時要檢討啦。咁做呢啲咧就係對個老人家好嘅。咁因為我哋覺得即係香港安老服務應該係逐步走向專業化嘅，應該嘅。咁但係喺而家呢啲時間咧，去慢慢蜕變咧，係一個經歷嚟嘅， okay. 一個艱難嘅時刻。 另外我就見 你講。 人個面積嗰度最低人均面積嗰度咧，以高度照顧院舍嚟計咧，就係6.5米去到9.5米，就係8年嘅過渡期，分兩個階段去調整曬啦。呢、這個對於院舍嚟講， 難唔難咧？或者定係一啲個別小型院舍要調整到呢一個嘅人均面積嚟講係難啲，大型嗰啲就冇咁大困難咧？ 應該咁講啦，應該咁講咧。而家咧就都少少，大家喺度都有個叫做你可以話良性競爭都得嘅。如果你今日嘅院舍都係好狹窄嘅，冇乜空間嘅，咁人哋都唔會揀你噶啦。即係八年時間應該係可以過渡得到嘅。佢話希望你哋四年就變八，即係安老服務嗰度。咁另外四年咧就變到 9.5 咁樣。咁希望做到呢一樣嘢。咁其實喺業界嗰度咧就邊啲做唔到咧？譬如佢哋嗰個院舍咧係好細型嘅，可能係50人啊或者40人。咁呢個例一改咗之後，你再即係話嗰個面積嘅個人面積嘅提升，咁即係你減床位啦。咁跟住就去再增加人手啦。再呢啲咧就係話收入減咗，支出大咗，計唔掂數底下咧，所以話一啲做開可能40人嘅院舍。或者四五十人嘅院舍有機會係過渡唔到嘅， 即係直情執咗佢咁， 要執噶啦。 加床位費有冇係咪一個方法咧？ 加床位費，喂，人哋有選擇嘅餘地噶嘛？你咁細嘅環境都唔會一定比啲叫做中型或者中大型嘅環境好啊！你睇到有啲新起嘅院舍，即係嗰個環境係的確相當優雅嘅。咁我都系俾咁多钱，我点解唔拣啲靓嘅咧？即系咁讲，亦都系，尤其是我哋注册院舍，譬如一般普通注册院舍咧，过去就差唔多八九成都系嗰啲综援个案啊。综援个案个身体好差嗰啲，先至去到8000多元，计埋尿片钱剩啊，咁你先至去到9000-10000咁样。咁但系你都不足以彌補到個支出噶嘛 ？OK， 好 系啦， 好啊，唔該曬李伯英，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李伯英係中小企國際聯盟安老及殘疾服務聯會主席嚟嘅，休息一陣。 基本法一分鐘， 陪你講生活中的基本法。 当年我 DSE 英文拎五星星，你呢？ 我成绩都唔差噶，当年 A level 都攞 A 噶。 点解你系 A， 我系五星星嘅？ 我考嘅咧就系高级程度会考，属于旧制；而你考嘅咧就系香港中学文凭试，系改革至旧有制度嘅。基本法就写到明，特区嘅教育政策可以自行制定，团体亦都可以喺香港兴办各种唔同嘅教育事业噶。 律师谭允熙。 根据基本法第136条，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原有教育制度的基础上，可以自行制定有关教育方面的发展和改进的政策。现时香港政府的政策是帮助同学仔好好装备自己，建立正面的价值观和态度，同时巩固国家观念，正确认识国情，理解一国两制，确立国民的身份认同，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亦因应国家所需发展香港所长，取得最大的成就。 真是人不可以貌相，估不到你大过我这么多的。 哎呀，早知不讲这么多东西给你听。 基本法一分钟，陪你讲生活中的基本法。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關於咧金管局咧早前就係入市啊，就喺港元匯價首先5月12號嘅凌晨啦，同埋傍晚咧係兩度係觸及到呢個 7.85 嘅藥方兑換保證，咁見到金管局咧就係出手就買入咗港元嘅，咁啊去到16號嚟講咧就已經係。有五度是入市的啦，咁嗱整体呢个情况咧，同美国加息咧都是有一啲相关嘅关系，咁啊同一位嘉宾咧系请佢解释下当中嗰个嘅关系系啲咩啦。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亚太工商研究所名誉教研学人李小波，早晨。 早晨，萧乐文你好。 早晨啊，李少波教授，可唔可以同听众讲下今次金局咧系多次系入市啦？首先系咪都系预期之内嘅事咧？同埋呢一个入市嘅动作具体嘅效果系有啲乜嘢嘅咧？ 嗱，呢一个正正显示嗰个联系汇率嘅人嗰个嘅运作啦。当港元咧触及一个弱方嘅水平，即系7.85嗰阵时咧，咁金管局就会介入嚟到买呢个港元嘅。咁原因就系一个美国加息，美国加息咧就啲资金就流咗喺美国嗰边，咁就变咗咧就即系银行体系嗰度见到就系沽呢个港元，咁金管局就接货啦，咁就维持住呢个港元嗰个汇率嘅稳定嘅。咁调翻转头，如果你话港元系强方嘅，少7.75或者金管局咧就会系买呢、金管局就会系买呢个嘅港元嘅。咁今次由于港元系弱啦，所以咧就金管局就入市系买呢一个港元嘅。咁所以其实就历史上面呢啲不断咁样循环嘅。咁对上一次金管局比较频繁啲嘅入市买呢个港元嘅话，就系2018至2020年度啦，美國嗰陣時啲價值咧係超過兩厘嘅，咁所以就我覺得就即係都係一件好平常嘅事，因為咧都係一個聯繫匯率運作保持住我哋嗰個嘅一美元對港元大約係7.8嘅水平咯。 嗯，但係咪逢係美國加息都會係有可能出現呢個情況？因為可能加息嘅背景都有唔同噶嘛。 係啊，嗱就因為咧就啲錢會去啲利率高嘅地方嘅，咁就我哋港元同呢個美元嘅掛鈎啦，咁就變咗咧就如果譬如美息加嗰陣時咧，啲錢就會走去美元嗰度嘅，咁就啲銀行體系嗰度嘅結餘港元就會係少咗，咁因為佢銀行嗰啲係就沽港元，咁啊高咗之後咧，咁應該港元就會跌嘅。咁但係咧，依家有聯繫匯率嘅話咧，咁我藥方嗰度就去到7.85。咁如果要維持住，即係唔可以再跌破呢個水平嘅話，金管局就要介入入市啦。咁如果唔係嘅話咧，我哋個港元個匯率咧就會係出現一啲好大嘅呢個浮動啦。咁但係我哋個聯繫匯率嘅運作喺呢個7.75至7.85呢一個區間嘅嘛。咁今次點解就引起咁多人注意咧？咁以往譬如我啱講過大約2018、2020年嗰段時間咧，美國都係加息嘅。加息嘅話咧，咁啲錢就走去高息啲地方啦，咁嗰個情況就依家港元嗰個嘅即係銀行體系個結餘減少，咁咧就去到一個嘅水平嘅話咧，就港元加息啊，先至能夠吸引啲港元嚟到回流嘅。咁今次引起咁大嘅注意咧，就係因為有疫情啦，美國嗰邊咧又有呢一個高嘅通脹啦，咁另外就有呢個俄羅斯同烏克蘭嘅戰爭啦，這個美國去嗰個高通脹亦都係一個原因美國點解要加息嚟到係制止呢一個通脹，同埋要加得比較急一啲咯。咁所以今次就即係除咗係本加息嗰樣嘢之外，我哋都有啲即係外圍咁多嘅一啲複雜嘅因素咧，就特別引起人哋注意啦。 嗯，但你自己預咧，即係已經係叫做入咗市五次入市啦。呢段時間金管局係咪繼續會用呢個方法去入市咧，或者係去到乜個咩情況先至係會停咧？而入市嘅金額係咪都預計一路會升咧？ 因為要捍衛嗰個聯繫匯率嘅話咧，咁如果港元係觸及呢個弱方嘅話，咁佢就會繼續入市嘅。咁我哋啲港元後面有呢個美元嚟到係支持噶嘛，咁所以其實都係一個聯繫匯率係嗰個運作嘅部分嘅。咁我哋唔需要太擔心我哋，因為我哋啲港元後面係美金嚟喎，即係除非我哋外匯儲備嗰啲係即係乾糖或者咁嘅問題啦，我哋就冇能力去捍衛呢個聯繫匯率。如果唔係嘅話咧，我覺得仲開心添，即係話呢一個系統嘅運作係咁正常嘅話咧，變咗我哋嗰個港元嘅匯率就得到一定嘅保證啦。如果調翻轉頭，我哋如果冇呢個聯繫匯率嘅話咧，即係嗰個嘅匯率一路咁跌落去啦，下跌到去呢一個8蚊啊、8.幾啊、9蚊啊咁樣嘅話，咁我哋買，我哋好多嘢入口噶嘛，嗰啲嘢就會貴住好多嘅。咁所以咧，就我哋有呢個聯繫匯率嘅話咧，就變咗我哋嗰個嘅即係港元對美元，因為美元就係一個最流通嘅貨幣咧，就有一個好窄窄嘅區間咧。咁其實我哋變咗我哋嗰個購買力得到一定嘅支持啦。咁依家好多人去唔到。旅行大去旅行你就知噶啦，變到話 yen，我哋睇到跌得好緊要，佢泰國泰銖又跌得好緊要咁嚇，所以我覺得就正正係引證咗呢個聯繫匯率咧係運作係相當之正常嘅。 你估係幾時可以穩定翻？即係港元個匯率係可以回復翻7.75至7.85嗰個嘅兑換範圍之內咧？ 嗱，就銀行體系嗰個結餘依家都有成3000億個外嘅，咁如果譬如跌到1000億留下咧，咁港元有機會加息啦。咁如果加息嘅話咧，資金就回流翻去港元嘅，咁呢個就第一點。第二咧就我哋依家個股市嘅積弱，佢睇到都20000點左右嗰啲咁樣啦。咁就如果呢個股市嘅積弱嘅話咧，對港元嗰個需求都係 減低嘅嚇。咁、如果個股市能夠暢旺翻，港元需求大嘅話咧，咁啲需求大嘅話咧，就變咗令到港元個匯率就會上升翻嘅嘛。咁所以就最主要都睇翻咧，就係、香港嗰個嘅即係嗰個利率同埋美息咧嗰度嗰個嘅差異。咁如果係收窄嘅話咧，就變咗就唔需要再咁頻繁去入市嚟到即係捍衞呢個港元啦。咁另外咧就係、相信係嗰個股市能夠都有暢旺。翻啲，即係你冇兩萬點啊， okay. 你兩萬六、兩萬八，咁其實嗰度都好多錢嘅啦。咁你港元需求大嘅話，咁自然就資金會流翻嚟我哋嗰度，咁就變咗喺個市場嗰個對港元個供求嗰個問題咧，就會令到嗰個嘅匯率趨向於比較強啲嘅。 睇翻喺美國加息之後咧，其實喺香港嘅金管局咧都係宣布咗個基本利率根據預設公式咧上調去到 1.25 厘嘅，但係本地銀行就冇話係跟住加息嘅。其實銀行方面嘅考慮係點樣咧？ 銀行啦，銀行體系裏面大把錢。第一、第二咧，銀行都要睇翻咧，就係即係你個加息嘅話咧，對即係銀行嗰個利潤嗰方面嘅影響。咁所以如果你嗰個資金充裕嘅話，銀行就唔需要加息嘅。因為譬如我喺香港最多借錢嘅喺按揭嗰度啦。咁另外你話即係經商啊嗰啲咁樣咧，你如果加息會加重我哋負擔。咁如果你話大家個競爭環境，你唔加我唔加，咁大家冇必要加噶嘛。其實，因為你加人哋唔加嘅話，咁其實咧就變咗自己係處於一個不利嘅位置嘅。咁我諗直到就係銀行嗰、那個。睇係個結餘咧跌到，譬如得翻1000亿留下幾百億嗰啲咁樣咧，咁對港元個需求大嘅話，咁就自然有一個壓力咧，就係加息噶啦。因為加息先嚟吸引翻啲港元咧，係留翻入個銀行個體系裏邊啊嘛。 冇錯，但係整體嚟講，美國加息對於香港嘅股市或者樓市嚟講，有冇啲直接影響嘅？ 冇直。唔會冇影響，但係你美息如果同個港息相差太遠嘅話，港息就自然會加。咁如果加息嘅兩部分，第一就係成本高咗，做生意成本高咗，買樓嗰個嘅利率，即係嗰個利息成本都高咗。咁都提醒一啲做按揭嗰啲人啦。你依家譬如話 H 加嗰啲都係兩厘或者兩厘留下嘅。如果你話真係加半厘嘅話咧，兩厘別加半厘就四分一嘅影響。如果你本身係高息嘅十厘加半厘嘅影響細好多，所以正係金管局或政府同人就話即係要留意個加息嘅風險啦。咁第二點咧就係、是。如果你美息加嘅話，其實依家都睇到嘅美債咧，即係三十年啊，或者十年嘅債咧，三十年嘅嗰個知息率超過三厘嘅。咁有一啲嘅投資者可能會由樓市嗰度走咗去債市嗰度啊，因為債息再睇到係呢一個升啊嘛。咁所以咧就變咗啲資金走咗走咗去個債市嗰度，咁令到個樓價嗰度咧唔能夠有啲咁強嘅支持啦。所以一個就係借貸成本高咗，呢個就資金走咗去債市嗰度。咁對嗰個我哋個投資香港個港股啊，對我哋樓市係有啲不利嘅影響嘅。 OK， 好啊，唔該曬李兆波，多謝你同我哋講解咗。有關於係啱啱傾過就係李兆波，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亞太工商研究所名譽教研學人嚟嘅。先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 港台电视31， 跨平台体育节目， 港台体坛123， 学界体育馆揾嚟2022亚洲 U20 青少年男单佩剑银牌得主陈乐希，同大家分享佢嘅少年兼超梦。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视像版会喺同日下昼4点半到6点，港台电视31播出。 错过咗，记得上港台网页重温。 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 全方位为你提供最新抗疫资讯， 全程直播不同政府部门及卫生防护中心举行的防疫抗疫记者会专访和专题报道， 亦会同食物及卫生局、卫生署、医院管理局、房屋署及民政事务总署紧密合作，为市民提供最新有关围封及强检安排的信息。 港台电视32 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这场